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女子跳唱组合 ，I'm Alex， 我是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诗诗李诗颖。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是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嚟緊逢星期六嘅七点半呢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齐摆酒㗎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係 Ike 张丽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GS， 我係 Joey 周文熙， 我係诗诗周丽莹， 我係 Riley 霍若森， 我係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不是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莲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同。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黄千婷，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达人在线。我告诉你，真的千祈不要看、啊。 喂，好啦，大家翻到嚟星期六晚七点半嘅达人在先。咁诶，大家有冇发觉唔见咗？ 少咗个人。 两个。 系 啦，仁哥同阿 Charlie 系啦。不过依家仁哥咧冇揸车咧，多咗系靠阿 Charlie 揸车咧，迟到嘅次数好似多咗。 机率多咗。 系嘛？系啦，所以就就大家就见谅一下啦，系啦。不过今日咧，大家要留意出面咧，就天雨路滑呢、這个。濕滑的公路，我就好驚啊！粗心大意嘅司機咧，咁就大件事 再嚟多一次，咁就 唔好啦嘛。咁大家兩事嘅啫。咁希望阿仁哥就依家啊順順利利咁啊，安安全全咁啊嚟到啦， 係啦，係啦。嗯， 咁咦，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 是、我係 Fanny， 大家好。 喂，大家好，係啦。咁咧，如果有聽我哋達人在線嘅長期嘅。觀眾啊、聽眾咧，應該都有發覺我哋咧以前好興做一啲叫做乜乜行業嘅乜乜血淚史、 血淚史 嗰啲咁樣嘅。咁我以前係達人在線嘅聽眾嘅時候咧，咁我都好中意聽呢啲唔同行業嘅血淚史。我哋之前都講過係洗頭啊，唔係費洗頭嘅，即係髮型師啊，或者可能 仁哥嗰個殯儀血淚史就簡直 佢嗰個反擊戰係啦，佢個反擊戰係啦，佢嗰個血淚史係太過史詩式咁嘅 史詩式巨 著嚟啦。咁啊，有時都唔同行業都有上過嚟啦，可能啲係啊。咁今日咧，阿 Fanny 咧，咁啊，咁係咁，我哋見到我哋出前面呢個咁多呢啲一樽樽係咩嚟咧？ 係我公司嘅產品品牌，我自己嘅品牌 係咩咧？護膚品。 護膚品。 嗯，咁啊，咁咧，我頭先就同 Fanny 傾咗陣偈啦。咁佢都係呢個美容界都一個好資深嘅。 由美容師 美容師開始嘅，至到今時今日就開咗一個網上品牌啦，係咪？ 係啦， 網上嘅護膚品， 網上嘅護膚品品牌。 咁我都聽到阿 Fanny 嘅故事咧，都幾 可歌可泣，同埋就都充滿住呢個血淚史嘅，係啦， 少少 係啦。咁啊，聽到你即係可能之前咧，可能就可能都係打工啦， 係啊。 咁就喺呢、這個即係啲人都可能話，依家嗰個經濟環境可能都係未必咁穩定啊。 嗯。 但係你都可能你毅然就放棄咗呢個工。 嗯， 你份工即系都系稳定嘅工作嚟噶嘛？ 系啊， 系啦，咁就毅然就踏进于自己一个投身于一个自家嘅美容品牌， 系咪啊？都可以系咁讲啦，又唔算系自己毅然放弃嘅，系亦都俾老板都逼嘅， 逼嘅， 逼嘅， 系啦， 系啦，即系咁自己其实一路都有一个心去， 系 想喺呢一行业再发展大啲嘅，咁但系最终老板嘅某一啲说话啦，就迫使我觉得。我要自己企出嚟啦，咁樣咯。 嗯，係。咁其實咧，我就有時咁依家年青人啦，或者可能有好多想，可能三十零甚至四十歲到咧嘅人咧，好多時候都聽佢講話好想創業嗰啲咁樣嘅。 係啊。 咁好多人啲人都創業嘅時候，因為香港嘅最大問題就係個鋪租貴。 鋪租好， 因為你係啦，你追翻個租嘅時候咧， 已經係最揾嚟係交租啊！ 係、啊， 我見好多朋友都係。 因為通常有啲人一開鋪嘅時候咧，都係諗咧，都係諗個租先。即係可能你、 啊、 喂你開鋪咧，一定係你點都要追翻個租先。你追唔到個租咧，你根本上都開始唔到。 唔好諗出糧、啊， 唔好諗出糧或者賺啊！ 係啊， 係啦、啊。咁所以咧，係咪所以令到你投身於呢個網上店先咧？ 係啊，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一個原因就係、其實本身係。幫自己公司，即係幫之前我老闆間公司，去再將佢嗰個品牌再推俾市面上嘅客人。因為我哋之前主要都係俾美容院，咁網上即係或者 即係本身係一隻美容院品牌， 係啦，美容院專用嘅品牌。 喂喂，仁哥嚟啦， 翻嚟啦！ 我聽講有一隻品牌好好用，我先特登翻過嚟， 係咯， 係嘛？ 請坐。 係啊，蘇導，我都同 Fanny 講，我唔攞 sample， 我成支上喎， 成支嚟， 成支嚟。 你算啦，你冇得救噶啦，應該 Kenny。喂，講到邊度啊？講到邊度啊？ 啱啱講緊呢個網上店，點解要用網上店咧？我哋都講緊，喂，原來市面上依家香港人做生意最忌咧，就係咧要追個租先。我所以問阿 Fanny， 喂，咁你所以咪毅然用呢個網上店？ 系啦，一半半咯。初初都系有一半原因系因为真系铺租好贵啦。其次就系都想帮之前老板去 build 翻佢嗰个品牌俾市面嘅客户，因为大多数都系美容，而我哋唔系嗰啲哇乜乜罗达啊嗰啲咁大型嘅品牌，咁我哋要去推广就靠咗我自己去做网上呢一 part 咯。 會唔會係因為你本身因為你可能你個產品咧出嚟俾到美容院用先，即係已經嗰個 base 已經係好大啦。 算係嘅，其實本身個品牌已經係加拿大啊、美國、台灣都有攞我哋嘅貨用嘅。 哦，係啦。咁你自己有冇講到啊？之前有冇講到話你點解 未啊？ 未 講緊呢個品牌係點樣出嚟啫嘛？原來美容院挑出嚟嘅。 係啦。 OK， 咁至於佢嗰個產品咧，嗰啲功能啊，同埋佢嗰個研發嗰個理念啊，點解會俾到人哋信心啊？我哋第二 part 先再慢慢談到。第一 part 咧，我哋希望咧多啲了解阿 Fanny 咧。嗱，你哋都認得 Fanny 姐噶啦， 係 曾經係我哋嘅主持嚟嘅。咁啊，依家就系啦，我都想了解翻多啲，点解你突然间对呢个产品咁有信心，要毅然放弃自己嗰份工？嗱，一定好大嘅抉择啦。我所知你真系翻工，真系翻足咁多年噶啦，做老板真系第一次。 第一次 点样毅然？点有乜嘢令到你咁有信心去 做？其实一路都好想自己做老板。 系 细个会谂啊，不如做车仔面老板啊，乜都有谂过噶啦。 我都有，我谂住咧，即系坐喺间铺头度，全部都系嗰啲。公仔啊，玩具啊，齋坐喺度。 我細個淨係諗住一路煮就一路食嗰啲咁樣啫。 O、okay, K， 或者淨係收錢，即係收錢啫。 咁啊， 你而家都可以啊，一路 一路查一路收錢， 查 曬過去， 一路做就一路幫啲客，一路做一路查 自己查埋。 咁啊，其實亦都加上老闆某一啲説話，令到激勵到我自己，我一定得難聽啲講，插支旗仔出嚟。 系， 同埋 佢讲过啲乜嘢令到你即系有少少着地噶啦，咁但系唔紧要嘅。 其实佢唔系一啲恶意嘅说话，系反而激起我个心嗰团火。佢就会讲Fanny 你其实都唔算系一个愿意坐定定喺写字楼嘅人。 系啊，但系你做咗咁多年都系坐定定喺写字楼。 系，其实系好可悲嘅，对于我嚟讲。咁啊，跟住佢就话你冇谂过要做老细嘅咩？你可唔可以为你自己前途谂一谂啊？你 常常性咁，淨係你有啲橋俾曬人，你有啲好嘅， 其實你初初 俾曬人， 初初嚟做咩咧？ 我 都冇乜特別問 嘅。其實以前我一畢業我就係做貨櫃行業嘅，做咗好多年，係啦，貨櫃場。 即係搬嗰啲。 貨櫃 我搬 啊！ 我搬啊！ 我係做貨櫃維修嗰一 part 嘅，即係做文件嗰啲咁。但係其實自細我係一個唔貪靚嘅人。但是我很喜欢攞阿妈那些面霜，即是捽阿妈。我有這 其实 Fanny 是挺漂亮的，但是我觉得她就 不会花时间 去整头啊，即是怎样去女仔。 每一次大家看到我都是很 hea 的，是包括现在我都是 一些毫不修篇幅的。但是我喜欢帮人整 靓。这些就不是 大家可能透过那个 mon 看可能看不到 Fanny 可能真实的皮肤。我看到 Fanny 的皮肤真的都是吹弹可破的。 OK 的，这个岁数都 吹弹。可破， 吹弹可破。 好似未听过呢 句。喂，你可以用呢个做口号喎、啊，吹弹可破咁样嗰个广告咧， 我读嗰啲唔系， 唔系 OK 嘅，咁 OK， 我咁样近睇系 OK 嘅，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佢應該唔係好化，唔係化得唔係好化妝嗰啲人嚟嘅。 其實 係 唔化。 我見到佢，我識佢咁耐，我係未見過佢咩嘅。佢永都要都係。其實我有某程度上我了解咗佢先知道，當然佢係有老公啦。咁但係我未了解之前，我其實我成日初初以為，咦佢係 TB 嚟㗎。即係佢又真係佢有 嗱 嗱 你 其 實唔止你噶啦，我有朋友都問過你係咪轉機啊？ 因為佢又好豪邁嘅個人，好豪邁咧，好爽，同埋佢又永遠都係中性打扮出現嘅，係啦。佢咁其實 我除咗翻學之外，應該都冇乜著過裙， 係嘛？ 我真的幻想不到你穿裙子 會被人打咯 你結婚都穿牛仔褲 結婚那套婚紗我入面我不是穿高踭鞋 應該不是其實他扮起上來 是女人的不過他沒有刻意去做這件事你想在貨櫃場上班又點能夠做嗰件事呢係先？ 好嚇人㗎喎！ 唔係，但係你老公有啲安全感咯，唔使俾人撩得咁緊要。 冇錯， 咁啊點啊？咁如果你點解你會喺貨櫃場裏面誤出咗呢個美容師之路？ 係啦， 其實就係、是自己其實一路都好中意呢一行，但係苦無一個入行的機會， 即係你不嬲對呢個化妝品啊、護膚品啊呢啲係有 認知。我對化妝品係冇認知嘅， 反而護膚品你會著重多啲。 我好中意 咁係個底，個底多啲。 即係以前嗰啲大型嘅連鎖店，我哋會入去擠人哋啲嘢，但係我唔查嘅，從來都即係捽落啲同學塊面啊，搞下佢。 我就係咁擠咯，但係就周地射咯。 我通常去到嗰啲 counter 咧，我係揀最貴嗰啲 serum 啊嗰啲嚟擠嘅。 一定會的， 咁係揀最貴嗰啲啦，係咪先？ 我哋都識嘅喎 ，Candy 呢啲，你唔係淨係斷食喎，你呢啲都其實 Candy 皮膚都靚， 佢唔差啊。男士嚟講，佢毛孔係算好細嗰啲。 我咧，我咧遠睇咧就好似好靚咁，我近睇咧我粗過嗰啲， 仲要係好容易。 我勁粗 添啊！佢塊面 勁粗啊！我啲窿同埋勁容易紅，同埋勁爆擦，總甩曬皮嗰啲光到爆， 紅粉飛飛 嘅。咁樣睇係紅粉飛飛嘅，但其實係一啲缺陷嚟嘅，大家唔清楚。 佢嗰啲係敏感性。 係啊，但我冇理嘅，我從來都冇理。你知唔知我同佢化完妝嗰啲咧？我係唔落妝，我就咁清水洗完面我就瞓覺。 十二女 佢話嚇唔使落嘅咩？我唔知喎，咁我平時洗面都係咁洗㗎啦。 唔得，唔可以。 極其量物洗手嗰啲鹼咧，我擠兩滴咁樣。 下半 part 應該要即場拆解一下人哥塊面啲負責， 即過開。 我哋講翻 Fanny 先， 講翻 Fanny 先係啦。跟住你入咗行啦，跟住點啊？ 爹哋就有個朋友就介紹我識咗我而家嘅師傅。咁我就入行，初初入行做學徒啦。咁最第一樣學做嘅嘢，倒水 哦。 即我哋以前啲美容院好多修腳啊，即古式嗰啲嚟嘅，全部係古法嗰啲嘅。咁我師傅係做啲古法嘢，咁你要幫客人洗腳啊，洗手啊，按摩腳、按摩手咁樣要磨砂嗰啲，最先就係學做呢啲嘢。咁然 你有學過噶？ 有。 OK， 好。 咁但係我係唔識修甲噶，我因為我實在一個太粗心大意嘅人啦。我做得唔靚，唔係唔識，係唔靚。我幫自己修可以嘅。咁跟住因為我哋以前公司都國內係有幾間分店，咁就師傅就二話不說訂咗上珠海，咁就係珠海閉關幾個月啦。咁就練得一身好武功，因為你上面貼住一個名，你係香港嘅美容師上去。咁當年係講緊九幾年，咁你上到去嘅九八。 989，因為我仲睇住澳門回歸嗰時，咁啊上到去一日捽面捽足十零個咁樣咯，咁就 train 到翻嚟個手勢，咁翻到嚟香港師傅就再教一啲真係你做面嘅要認知你點樣去靠一對手。去你不是只是真的齋捽令到人舒服睡覺的嘛， 同埋你可以 你要治療它本身皮膚入面的問題， 同埋你可以見到很多不同面的膚質的人，跟住就可以知道原來我這樣按或者用些什麼，他們會有什麼 反應，用些什麼方法啊去令到它，例如暗瘡，你挑暗瘡其實都是一個真的學問的，修眉啊任何的東西都是 一門真的你要去好專注擺落擺時間落去咯， 即係你其實咧對呢件，因為呢啲嘢咧對呢件事咧已經有個好濃厚嘅興趣去 我好中意捉住人哋塊面嚟整嘅。 O、okay, K， 自細都有、這個。 其實呢個動機咧係好難得嘅，因為點解咧？我哋通常做某一樣嘢，第一樣嘢為咩先？為揾錢先嘅。 係。 咁嗰樣嘢有冇成效先嘅？即係嗰個興趣反而係建立喺嗰啲開始嘅。但係咧，佢係好明顯，你聽到佢講咧，其實雖然好悶嘅，頭先佢講嗰陣嘢係悶到爆嘅。咁、但係你聽得出咧，佢好哇，佢好 powerful， 佢依家佢做緊呢一件事，多過佢貨櫃場整單嗰件事。 咁梗係啦。 咁變咗佢係依家佢自己，其實佢初初同我講，佢話我阿仁哥，我有啲嘢想你哋幫我哋傾下，有冇合作啊咁樣推廣下咁。咁我咁佢有個拍檔，咁通常嚟計咧，你知嘅啦，一搞呢啲有拍檔就其實就好鬼煩㗎啦，嗰件事就變咗係啦，因為大家理念唔同啊嘛。可能佢個出發點係真係喂，我係真係想由呢個點去嘅，但係佢人哋個點就通常好似我呢啲咁樣由個錢嗰度去先嘅，咁變咗邊個個感覺係有少少唔同。咁佢有一同我講，我唔揾佢啦，我自己做，我自己搞掂，係啦。咁其實我就覺得其實你問我咧，逢係賣衫啊、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即係攞啲咩水貨翻嚟賣啊，即係好多呢啲噶嘛。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好舊啦呢啲橋。同埋我已經我覺得我成日覺得我都係嗰句嘅，死嘅多噶啦，唔好搞啦，即係都係唔係咁好噶咁樣。咁同埋仲要係佢放棄埋份工去做喎。通常我話你搞唔緊要，因為你 keep 住做住份嘢嚟搞，即係我會係咁樣嘅。 你不嬲都係勸人， 我不嬲都係咁樣嘅。就算我依家嚟學師嗰啲，我都係咁樣講嘅。係啦，你攞綜援都好啦，大佬。咁你都係要一定係有件嘢 keep 住，我又唔使孭個包袱咁解。咁咧佢毅然係淨 quit 咗份工就直情去做呢件事。好啦。咁跟住佢搞完一輪啦，我又 Facebook 見到個鋪頭又開曬啦，個人咁搞完啦，咁我哋真係可以傾一啲合作嘅嘢啊。咁跟住咧，我未認識佢嘅產品嘅，咁跟住第一次咧上去公司嘅時候咧，佢同阿 Charlie 上去，咁其實係即係第一俾佢見下 Charlie 嘅真人，睇下得啦，適唔適合啦咁樣佢啊。咁去見到呢一件事嘅時候，我就認識佢啲產品，跟住佢話唔係喎。呢、這個係我嘅自家品牌嚟嘅、即喺我嘅心目中，你要做護膚品係一啲好大型嘅供應商啊，即係一啲即係點樣講咧？係我冇去理解啊！我成日一味係要電視賣廣告嗰啲，同埋佢 有個美女喺度。 唔係頭先你講嗰種咯，因為我要快揾錢喎，咁我賣水貨最快咯。 係啦，同埋人哋有個品牌喺度噶啦嘛，咁你已經即刻攞啲水貨翻嚟賣，即係永遠都係咁嘅模式。 即係一賣一賣嘅。 我都諗住係咁樣嘅，我都諗住佢係咁樣嘅啫。唔係喎，佢話唔係喎，呢啲我哋自己攞翻嚟，我跟住我自己點樣去包裝過，同埋我點樣攞即係去攞認證啊，或者我點樣去令到人佢揾。佢揾一啲，因為當然啦，佢攞得翻嚟嘅，咁梗係喺對身體上梗係冇害嘅，咁佢先做啦。因為呢啲係有潛在嘅危險。 因為我始終好堅持一個理念，就係你搽上面等於食落肚，係 啦， 咁出事就麻煩。 咁當然啦，佢裏邊佢點樣去研發呢件事咧？咁等下一 part 我哋會詳細講嘅。咁但係先講咗，即係我睇到佢第一次呢個 product 嘅時候，唔係喎。他我想相信呢有 N 個人在他面前呢 叫他不要這樣做、 就是、我相信是的，因為我未出聲他已經立即說、不是什麼大品牌來的，我只我你不用矮仔了，你需要矮仔給人家幾咁大聲、sorry 不好意思，這個等真的要 cut， 記住這個點，等一下因為這個可以拿出來 share 的，不可以有粗口的，是的，那就佢係點樣講咧？佢係講緊話係呢個佢即刻自己矮仔咗先，因為我可能佢受得多衝擊，人哋會覺得人哋會睇少咗佢一下先，佢就自己即刻我都未講嘢，佢就矮仔咗先。佢話俾我聽話咩啊？話係我哋啲唔係冇乜牌子嘅啫嘛，咩冇牌子啊？呢個唔係你牌子咯，有咩問題啊？香港品牌大 Q 版係咁啦， 照咳呢個大把係咁啦。 因為如果我哋當你睇翻好多外國嘅品牌咧，其實佢哋都係好自家製作。有冇嗱有一隻咧？費事開個名咧，有啲蜜蜂，有個胡鬚佬嗰個咧，佢都係養蜜蜂，跟住佢都係離咗婚，跟住冇咩搞，咪搞個護膚品。 其實我哋好，其實香港好多嘢咧，都係自家品牌起家嘅。 係啊係啊， 你賣衫有個好名牌俾有個大品牌收購咗咧，優 I 字頭嗰個咧 ，I 二 set 咁樣嗰個咧，係啦，咁嗰個都本身都係香港品牌嚟。 係。 或者以前賣幾嚿水，一件要賣幾千幾兩千蚊一嚿一件，係啦。咁其實同埋好多嘢，你冇呢個品牌，跟住冇人去收購再變大佢，咁點變大品牌咧？咁我覺得其實係有，點會冇可塑性？一絕直頭有可塑性啦，係啊。咁有啲喂，你有啲有啲嗱，當然有好多類型啦，係啦。咁有佢有講咗好多同類型嘅，即係人哋有嘅嘢，都係類似咁樣做法嘅。都唔係 OK 喎，即係同你手工啤酒嗰件事有啲相似啦。咁其實都多人中意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冇乜，我咁樣仲好添，咁樣仲好添。 唔係，即係當先同阿 Fanny 出面傾嘅時候咧，佢都講咗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係幾啱嘅，即係香可以話係香港人個配方嗰啲咁樣，即係適合翻香港人個天氣啊，或者可能香港人個皮膚啊，即係點樣用？ 但其實佢都係有參考外國一啲嘢嘅， 當然 啦，需要呢樣嘢。 咁呢個裏邊嘅嘢，等間我哋第二 part 會詳細講。咁嗱，先講佢個概念同埋方向先。咁當然啦，咁我就。佢有研究呢啲嘢，我亦都唔係強項啦。咁但係當呢樣嘢製成咗出嚟啦，呢個好嘢喎，我點樣俾到人哋咧？咁依家我就反而有啲心得喎，咁就同佢吹咗幾個鐘頭啦。 不過都幾想聽下阿 Fanny 佢嘅研發之路咯，因為有時你可能佢嗰陣時話佢做美容師啊，或者可能都係接觸人塊面啊啲咁樣，啲點解會跟住對於唔同嘅護膚品嗰個原料，或者可能甚至乎，咦我點解我會由咩原來護膚品係俾人用嘅時候，好似等於俾人食喎？啲即係你呢種嘅概念同埋呢種諗法咧，你點樣形成咧？一定有嗰個歷程 喺度啊！ 有㗎有㗎，見到嗰啲客爛面啊！即唔同爛法嘅，佢哋嗰種爛真係唔係一般就咁爛曬，又或者有啲激素面啦，我哋統稱即係行內，我同我師傅統稱佢做激素面。 點解會有激素面嘅產生嘅？ 例如會長期用一啲超標成分嘅護膚品啦，或者食抗生素。抗生素同埋類固醇呢兩樣嘢其實係 大忌， 好大忌嘅。我哋盡可能叫啲客你唔好去接觸類固醇呢樣嘢，掂一次都已經出事噶啦。但係當然啦，你真係有病嘅時候，你必須要服用嘅，我哋冇辦法啦。咁但係佢入邊嘅嘢就真係令到你難眠咯。令到你用乜都唔得噶啦，之後 因為即係同香港啲天氣有關嘅，因為咧啲人香港啲天氣咁樣咧，成日好容易啲人有濕疹啊，用濕疹咧啲西醫都一定最快嘅一招就係叫你類固醇。 是 不是用得多 的？我都有吃過嗰時。 其實是不好咯， 即係總之係一啲佢有開藥俾我嘅，我懷疑嗰啲都係嘅。 撳得最快啊嘛，嗰樣嘢撳得最快 啊嘛， 但係會破損咗 後遺症， 後遺症好多咯。其實類固醇我諗都唔使特別提啦，個個都知嘅，基本上有類固醇，但係係啦，真係冇辦法。但係有啲人喺唔知嘅情況底下用咗類固醇。 咁你往後會唔會研發咗一啲，即係可能我唔知依個 product line 會唔會有啦，或者會往後研發一啲專門一啲，有啲人係即係我真係可能用咗好多類固醇啊，或者可能之前啲皮膚唔係好濕疹啊，會烏哩麻叉啲咁樣。 呢個係我目標嚟噶，係我嘅目標。而家睇緊好多成分點樣將佢配搭出嚟，可以令到嗰個毒素清走，而唔會傷害到個皮膚，仲可以做修復。即係而家係向住呢一方面不停睇緊， 你而家都係用緊自己用緊自己啲嘢嘅， 一定係用自己嘢咧，唔、 okay, 會，因為坊間太多咧，好恐怖噶，又話搽咗三分鐘，跟住眼皮提升嗰啲咧，咁、其實有人踢爆過，佢入邊係有膠水成分， 嚇、膠水 係有膠水成分嘅，咁、有啲又話捽幾分鐘就會白，咁但係我係會覺得，除咗有兩種物質可以令你即時變白之外，應該都冇乜咁神奇嘅嘢，就係、漂白劑或者強酸性嘅產品。就可以令到你咁樣。 哇！你唔勻循咪搞到好似變咗白色嗰啲咁。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得罪咁講句，我就真係唔信太新穎、太速食嘅嘢，因為你始終 美容你是由入面靚出嚟的嘛、嗯、你護膚是由入面靚出嚟、嗯、你不是找嘢冚落去那些叫化妝的嘛、嗯嗯、所以其實我自己分得很清楚，我是對化妝沒有興趣、哦、我是對護膚有興趣的、嗯、是美容是兩件事咯、嗯 咁好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咧，嗱，依家呢個你自己嘅品牌啊，咁、嗯、你亦都當然對佢有相當嘅信心，你先至投資落去做啦。咁、嗯、其實咁好啦，咁你投都嗱呢、這個只係一個開始嚟啫。咁你點樣去？你一係一間 online shop 嚟噶嘛？ 係啦， 係啦。咁你點你諗住係用咩方法去令佢訂出去咧？即係除咗揾我合作之外，咁另外仲有啲咩方法？你自己其實本身諗過，因為我其實唔緊要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講出嚟嘅原因咧，咁大家有機會都會做 online shop 噶嘛，俾啲觀眾啊、大家聽眾分享 一下。其實我一直都有做到一啲試用抽獎嘅， 係試用抽獎， 係啦，就將例如我有個 product 呢一個咁樣啦，葡萄籽，咁我就會有一啲sample， 咁我就會預五份咁樣啦，咁然後 po 上去就話有個限期，咁大家去 share、like 同 tag 朋友，即係而家係好興噶啦，其實係 Facebook。咁然之後到咗嗰個限期，我就會抽出五位咁寄俾佢試用，咁希望佢哋用完俾翻個 feedback 我啊呢隻產品係點啊？你哋覺得點？我唔會逼佢哋買嘅，因為始終都你覺得個產品幫到你，你就自然會揾我噶啦。我永遠都係覺得我好信呢個理念，但係就俾啲朋友你咁惡咩㗎咁樣咯，即係你應該要再做多啲宣傳。咁我自己除咗呢一方面，就會做一啲槍會嘅比賽 sponsor。 係， 而家就準備緊做呢一樣嘢，就直情係出貨裝。sponsor 俾佢哋，有時打完比賽，有抽獎環節嘅，咁就會抽，又或者所有女 shooter 一人一套咁樣咯，就會有呢一樣嘢。但係就會有一個問題存在住，就係唔同人用唔同嘅嘢，咁就寧願不如我送啲照俾你哋抽，抽咗你哋覺得呢個膚質你唔啱用，你同我換，隨時可以，因為我始終係想幫人嘅啫。是想幫你的皮膚，不是賺錢啊，咁當然要啦。如果唔係真係善妥咩？咁但係就幫到佢哋，先係令到自己最大嗰個滿足感咯。個成功感好緊要啊！呢樣嘢。 咁其實男人用唔用得嘅？ 用多。 OK。 用得噶。 OK。 有冇啲心動咁樣啊？ 其實我本身咧就唔需要掉。 我哋第一節就嚟完啦。其實我時都，如果我遇到一啲新嘅客咧，走嚟同我講一啲佢哋自己品牌嘅時候咧，我通常會問佢你想點樣定位你自己嘅品牌？ 我個品牌， 佢有經驗嘅，佢係做呢啲嘅，所以佢係啱。 我通常即係你一定話到俾我聽，你想定 咩路線啊？ 定位喺邊一度先得噶嘛？即係你諗住我定位係走專業嘅，或者可能係formula 嗰啲咁樣嘅， 專業 嘅 真係走專業咯，走專業路線而 唔係sell 靚仔靚女， 冇特別要 sell 靚仔靚女咯。我 專業唔可以靚仔靚女，乜原來靚仔靚女就唔可以專業 嘅？一定係專業咯。 咁我唔專業啦，我覺得我自己係 要用到你就專業嘅，有效嘅嘢係一件良好嘅產品，而唔係嗰啲隨隨便便 係 人人幾廿蚊買到一大罐。個個都 不過其實我就覺得啦，即係你能夠獨立咧，搞咗呢組嘢出嚟啦，唔係我哋要斯文好多嘅，因為呢一個有少少唔同嘅。 我都斯文。 係啊，咁要搞呢組嘢出嚟都唔係容易嘅。咁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係啦，咁就除咗都會再講下阿 Fanny 嘅心路歷程之外，亦都會講下佢呢一組產品裏面有啲乜嘢係真係喂令到佢咁有信心，令到佢連工都可以 quit 埋，去全力做呢一個品牌。系啦，佢自己嘅品牌，咁下一 part 翻嚟再见。